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微微蹙了一下眉，却还是笑着开口： 我觉得开心不开心这种事，自己的感受才作数。 是吗？ 谭燕西仿佛对他说的话很不以为然，看他的目光里有种洞若观火的犀利。周迷一瞬间便有一种自己修炼的再好，在他跟前都还是道行尚浅之感。而他本有些上浮的心情，正无声而不可挽地下沉回去，好像这一重重的雨水是浇在他心里，熄灭了此刻为止原本几乎已不可遏制的鼓噪情绪。尤其谭燕西接下去这几句分外平静的话语： 既然你跟着我也是不开心，不跟我也是不开心，不如你还是跟着我，至少现在。 谭燕西垂下眼睛看着他，轻易让人误信那是一种深情的目光。 你要的我都能给得起。 周迷轻缓地笑了一声，心里是雨水浇透的一种凉。他以为自己语气已经控制得足够平静了，但出声时却似乎难免带了两分的情绪。 你真是永远都这么傲慢，你给得起我就一定要吗？ 谭燕西低垂的目光里一时间笑意更盛。周迷太了解他了，一瞬间便反应过来他此刻这表情是什么意思。果真他笑了声： 瞧瞧，还是有脾气的，总算不跟我假客套了。 周迷难受极了，后悔自己没必要认为坦然赴约才是放下的表现，他原本就未曾放下。谁能想到原本方才他所说的话句句都叫他火气直冒，原来他真有故意激怒他的用意在里头。这是谈判的技巧，激怒对方，叫对方乱了阵脚，己方的优势便会极大提高。周迷真恨自己，恨自己居然上套，更恨自己在他说出重新开始这一句的时候，他真有不止一秒钟心中飘然。周迷迅速冷静下来，不再接他的茬，抬腕看了看手表问他： 潘总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没事我就先回去了，我还有事。 哎，你还没回答我。 还用回答吗？ 为什么？ 已经过去的事，强行继续没有任何意义。 谭燕西低头看着他，好似在判断他这话是不是真心。周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过了片刻，谭燕西才出声： 那我跟你确认一件事，那个叫王若星的是不是你男朋友？ 好像和谭总没什么关系。 谭燕西实在站得近，个子又高，他背后是回廊的石膏柱子，身前是他头落的阴影，这站位难免叫他有种进退无惧之感。下意识地抱住一条手臂往侧旁走了一步，再度抬腕看表： 抱歉，我真得走了。 谭燕西倒没有非要拦着他，甚而主动往旁边让了一步。暖黄色灯光里飘散淡青的烟雾，是他指尖的香烟。周迷不再看他，从他跟前经过，拉开了那扇门。一条古黄色的走廊通往纸醉金迷衣香鬓影的那一段。顿了一下，周迷迈步走进去。 而谭燕西那清冷低沉又带着笑意的声音这时候方追了过来。 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这句道晚安的话听着却无端像有宣战的意味。周米脚步一个不甚明显的停顿，只当是没听到。翌日清晨，雨已经停了。周迷挂起厚重的深蓝色丝绒窗帘，打开窗户往外头看一眼，路面上还是湿漉漉的，整个巴黎像是被投入了水里捞起来没来得及拧干，空气里满是失重的水汽。洗漱过后换一身衣服，周迷去餐厅吃早餐，一进去就看见格外惊悚的一幕，他的老板正在和他最不愿意碰面的人共坐一桌，两人谈笑风生。 我记得魏成跟我说过，向薇跟谭燕西不熟，从前也没打过交道。如果魏成没有欺骗我，那么谭燕西就是临时跟向薇搭上的。 向薇多清高气盛的一个人，居然能与谭燕西谈笑甚欢。他只能认为谭燕西不愧是商人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本事旁人拍马难及。周密原想就不吃了，准备撤的时候被另外一桌的王若欣看见了，招招手叫他过去一起坐。周密拿盘子取了牛角面包和黑咖啡，端过去到王若欣对面坐下。王若欣往吐司片里加培根和煎蛋，回头看一眼 魏姐现在聊天的这人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是魏总的朋友，北城谭家的人。 是吗？魏姐跟他认识？ 应该不认识，不是一个圈子的。除了魏总也是这领域的，他们那圈层的其他人，魏姐也不一定能轻易打得上交道。 那他找魏姐什么事啊？ 王若欣又回头往那桌看了一眼。 不知道，薇姐认识这么多模特和明星，说不准谭公子是要叫薇姐帮忙拉皮条。 周迷正在咀嚼的一口面包差点呛进气管里，他也不由得抬眼去看，谭燕西应当是没注意到他，全程只专注对面交谈的人。周迷拿的食物不多，三两个面包几口就吃完，小杯子里黑咖啡饮尽便准备走。王若欣也吃完了，跟他一起起身。而就在这时，谭燕西忽地转过头来，目光准确无误地在他脸上停留一刹，带三分的笑意，似在同他打招呼，随即就又收回去了。往后两天，凡是待在酒店，周迷总时不时地碰见谭燕西，餐厅、餐吧、咖啡厅，他也不总是一个人，莫妮卡有时候在他身边，好似汇报工作。方便的时候，他会专程走过来跟他打声招呼，他爱答不理的，他也没甚所谓。不方便的时候，譬如有一回在咖啡厅，他面前桌上摊着笔记本电脑，耳朵里塞蓝牙耳机，似在电话会议，便会如那天吃早餐一样，向他投来微笑致意的一瞥。到第三天，向薇私人的行程要去趟那不勒斯，没他的事，就叫他可以先回国了。同时能够一起回去的还有大卫和小敏，周迷自然有松一口气的感觉。当天下午，三人坐商务车去机场，车上小敏和大卫谈论的话题也是谭燕西，说好像这位谭公子想要通过薇姐的人脉认识某个法国商人，作为交换，谭公子将提供自己的私人游艇给杂志拿去拍时尚大片，想怎么拍怎么拍，拍几次都行。周迷靠窗坐着，看着窗外走神，没参与他们的话题，却冷不丁被小敏点名。周迷回神笑问， 你刚问什么？ 你觉不觉得这位谭公子长得很不错啊？ 周迷克制自己不去细想谭燕西的五官长相。 还好吧， 这么勉强吗？他不是你审美的类型啊，我还挺吃他这一款的。啊，感觉现在娱乐圈都没有这种斯文败类型的长相了，有几个能沾边的，但左右缺点意思。 哎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哎，就你这审美风格啊，能不能喜欢那种粗犷阳刚一点的啊？ 不能。形貌毅力，面如冠玉，芝兰玉树啊，中国人对男人的优良传统审美一贯跟粗犷阳刚就没什么关系，不服气跟古人说理去啊。你还混时尚圈的呢，观点这么直男。 你 周迷笑看他俩拌嘴，毫无疑问大卫每回都处于下风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